小琪可爱的玫瑰花。辛晓琪是一代情歌天后，她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成长。接下来会听到的是可米小子带来青春纪念册。 给你我的生活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。你的星座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，风浪再大我也会勇往直前，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。

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你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。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，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宇的《没关系》。 你说能够看好那多么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，和在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。爱有你的过去都在想你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。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都问一句就回避。我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对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堕落，没关系陨落，寻找快乐的权利，没关系沉醉，没关系失落，回忆昨天言语，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多么贴心，多么懂得让你开心，和他一起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。爱有你的空气都在神秘，难免对他充满好奇，那种男人都有让人着迷的吸引力。我已经不懂你，你还想要什么刺激，我多问一句你就回避。我说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，爱跟谁就跟谁出去，没关系堕落，没关系你有寻找快乐的权利，没关系沉醉，没关系失落，不回忆昨天言语，没关系怎样都没关系，大不了不要在一起。 张宇的这首歌叫做《没关系》，张宇的声音非常的具有辨识度，而他跟他的老婆十一郎在歌坛当中也是羡煞旁人的一对黄金搭档。接下来是周红带来的《昨夜星辰》。 昨夜的，昨夜的星辰已坠落，消失在遥远的银河，

天涯。哦，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，来求我好离家。我要唱出我的快乐悲伤，在风中大声唱。 阿牛唱歌给你听，随后会听到今天九点末尾作品阿桑的保管，待会儿再见。 寒风下，你虽撑着伞，雨滴却淋湿衬衫。为了他，将结局扭转，为了他，吃力的追赶，一路上不放声哭喊，要诱惑强忍不安，习惯了你不以为然，以为爱原本就很难，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海港的温暖。寻海港的温暖。

最近你的消息，男生为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，南方阳光满地，台北最近飘入冬季，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，常常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，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地到梦里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，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，温暖到天明。

静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蜀地云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当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继续回来，要听到这首歌，来自陈琳的是二种颜色，希望各位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色彩缤纷，感觉每一天都非常的精彩。 打碎9秒就算休克，心跳9秒就算疯狂，我变成深灰色，奉献不会再爱我，这世界不会有人欣赏我。我如果是二种颜色，我选择在白天

上被冷藏，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，茫茫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，梦中的梦中梦中人的梦中不到被吹散往事风，空空的天空容不下笑容，伤心的伤人的太伤心，何必想何必不何处是我家，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，问天涯望断了天涯，听得了天下寻回他，回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，回不了未来的一往情深，恨一个人恨不得别人，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，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，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，情天涯明天又天涯，狠狠一巴掌忘了吧，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等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